奉至人至子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创造天和地，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不信道的人却以物愧主。他用泥创造你们，然后判定一个期限，还有一个预定的期限，你们对于这点却是怀疑的。在天上地下，唯有真主应受崇拜。他知道你们所隐晦的和你们所表白的，也知道你们所做的善恶。他们的主的迹象不降临他们则已，每次降临总是遭到他们的拒绝。当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则加以否认。他们嘲笑的事物将降临他们，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并且把没有赏赐你们的地位给了他们，给他们以充足的雨水，使主河流行在他们的下面。此后我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在他们灭亡之后，我又创造了别的时代。假若我把一部写在纸上的经典降示给你，而他们用手抚摸它，那么不信道的人必定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魔术。他们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天神降临他呢？假若我降下一个天神，那么他们的毁灭必成定案，而他们不蒙宽待了。假若我降下一个天神，我必使他变成一个人样，我必使他们陷于自己所做的蒙蔽之中。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被嘲笑，但嘲笑者所嘲笑的刑罚已降临他们了。你说，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的。你说，天地万物是谁的？你说是真主的，他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他必在无疑的复活日祭和你们。亏折自身的人是不信道的，凡居住在咒里的事物都为真主所有，他是全聪的，是全知的。你说，难道我舍真主而以他物为保佑着吗？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能供养而不受供养。你说，我以奉命做首先归顺的人，而绝不做以物配主的人。你说，如果我违抗我的主，我的确畏惧那重大日的惩罚。在那日，谁的避免刑罚，谁却已蒙主的恩慈了，那是明显的成功。如果真主使你遭受灾难，那么除他外无能解除的；如果他使你享受福利，那么任何人不能干涉他，因为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他是宰治众仆的，他是智睿的，是彻知的。你说，什么事物是最大的见证？你说，真主是我与你们之间的见证。这部古兰经被启示给我，以便我用它来警告你们和它所到达的各民族。难道你们务必要作证还有别的许多主宰与真主同等吗？你说，我不这样作证。你说，真主是独一的主宰。你们用来配主的那些偶像，我与他们绝无关系。蒙我赏赐经典的人认识他，犹如认识自己的儿女一样。亏折自真的人是不信他的。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其迹象的人，有谁比他还不义呢？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在那日，我把他们全体集合起来，然后我对以物配主的人说，以前你们所放言成为我的伙伴的，如今在哪里呢？然后他们唯一的托词是指真主我们的主发誓，我们没有以物配主。你看看他们怎样抵赖。他们以前伪造的伙伴已回避他们了，他们中有倾听你的。我在他们的心上加门第，以免他们了解古兰经，又在他们的耳中造众听。他们即使看见一切迹象，他们也不会确信。等到他们来和你辩论的时候，不信道的人说，这只是古人的神话。他们禁止别人信仰他，而自己也远离他，他们只是在毁灭自己却不自觉。当他们奉命站在火狱边上的时候，假若你看到他们的情状，于是他们说，啊，但愿我们得凡于人世，我们不再否认我们的主的迹象，而我们要做信士了。 不然他们以前所隐晦的已经为他们而暴露出来，即使他们得反人事，他们忍必再犯他们以前所被禁戒的事，他们却是说谎的人。他们说只有今世生活，我们绝不复活。当他们奉命站在主的那里的时候，假若你看见他们的情状，真主将说，难道这不是真实的吗？他们将说，不然以我们的主发誓。他将说，你们尝试刑罚吧，因为你们从前不信他。否认与真主相会的人却已亏折了，等到复活时刻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们才说，呜呼悲哉，我们在尘世时疏忽了。他们的背上担负着自己的罪恶，他们所担负的真恶劣。今世的生活只是嬉戏和娱乐，后世对于敬畏的人是更优美的，难道你们不了解吗？我却已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必使你悲伤。他们不是否认你，那些不义的人是在否认真主的迹象。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被人否认，但他们忍受他人的否认和迫害，直到我的冤柱降临他们。真主的约言不是任何人所能变更的，纵使者的消息有一部分却已降临你了。如果他们的拒绝使你难堪，那么如果你能找到一条入地的隧道或登天的梯子而昭示他们一种迹象，你就这样做吧。假若真主意欲，他必将他们集合在正道上，故你不要做无知的人。只有会听话的人响应你的号召。至于那些死人，真主将来要使他们复活，然后把他们聚合在他那里。他们说，为什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你说，真主确实能降示一切迹象的，但他们大半不知道。在大地上神走的兽类和用双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我在天津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们的主那里。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又聋又哑的，是在重重黑暗中的。真主欲使谁入迷途就是谁入迷途，欲使谁遵循正路就是谁遵循正路。你说，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那么你们告诉我吧，如果真主的刑罚或复活的时刻降临你们，那么你们要舍真主而祈祷他物吗？不然你们只祈祷真主，如果他抑郁，他就解除你们祈求他解除的灾难。你们将忘记你们来配他的那一些偶像。在你之前，我却已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各民族，他们否认使者的使命，故我以穷困和患难惩治他们，以便他们谦逊。当我的惩罚降临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谦逊呢？但他们的心坚硬，恶魔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当他们忘却自己所受的劝告的时候，我为他们开辟一切福利之门。直到他们因自己所受的赏赐而狂喜的时候，我突然惩治他们，而他们立刻变成沮丧的。不义的民众已被根绝了，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你说，你们告诉我吧，如果真主使你们失去听觉和视觉，而且封闭你们的心，那么除真主外还有哪个主宰能使你们复原呢？你看我是怎样阐述一切迹象的，然而他们置之不顾。你说，你们告诉我吧，如果真主的惩罚突然或显然的降临你们，那么除不义的民众外还有谁被毁灭呢？我只派遣众使者做报喜者和警告者，唯信道而且行善，谁在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否认我的迹象的人将为犯罪而遭受惩罚。你说，我不对你们说我有真主的一切宝藏，我也不对你们说我能知幽玄，我也不对你们说我是一个天神，我只是遵从我所受的启示。你说，无眼的人与有眼的人是不是相等的？难道你们不该想想吗？有些人害怕将来被集合在他们的主那里，既无保护者也无说情者。你当用此经去警告他们，以便他们敬畏。 早晚祈祷主，玉门期喜悦的人，你不要驱逐他们，你对他们的被清算毫无责任，他们对于你的被清算也毫无责任，你何必驱逐他们以至于变成不义的人。我这样使他们互相考验，以便他们说，难道这等人就是我们中特受真主恩宠的人吗？难道真主不是最了解感谢者的吗？确信我的迹象的人来见你的时候，你说祝你们平安，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你们中谁无知的作恶然后悔过自新，真主必定赦宥谁，因为他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我这样解释一切迹象，以便真理抓住，而罪人们的道路变成明白的。你说我以奉道禁令不得崇拜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你说我不顺从你们的私欲，否则我必迷误，而绝不是遵循正道的人。你说我却是依据从主降世的名证的，而你们却否认他。我不能主持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刑法，一切判决只归真主，他依理而判决，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你说假如我能主持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刑法，那么我与你们之间的事情必定被判决了。真主是最了解不义者的，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他认识路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叶子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高的树木没有一样不祥载在天经中。他使你们在夜间死亡，他知道你们在白昼的行为，然后他使你们在白昼复活，以便你们活到一定的寿限，然后你们只归于他。他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他是宰制众仆的，他特派许多天神来保护你们，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人的时候，我的众天使将使他死亡，他们毫不疏忽。然后世人将要被送归真主，他们的主，真的判决只归他，他是清算神速的。你说你们谦虚的和秘密的祈祷说，如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我们必定感谢他。谁能拯救你们脱离陆地和海洋上的苦难呢？你说真主拯救你们脱离这些苦难和一切忧患，然后你们又以物配他。你说他能使惩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从而使你们这个宗派尝试那个宗派的战争。你看我怎样阐述许多迹象，以便他们了解这不仅是真理，而你的宗族否认它。你说我不是监护你们的，每一种预言都有它实现的时间，你们不久会知道。当你看见他们谈论我的迹象的时候，你当避开他们，直到他们谈论别的事。如果恶魔使你忘记，那么在你记起之后，不要再与不义的人同坐。敬畏的人对于不义者的受清算毫无关系，但需劝诫他们，他们或许敬畏，把自己的宗教当作喜气和娱乐，而且为今世生活所欺骗的人，你可以任随他们自便。你应当以古兰经劝诫世人，以免任何人因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他除真主外没有保护者，也没有说情者，他无论怎样赎罪总无效果，这等人将为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他将为不信道而享受沸腾的饮料和痛苦的刑罚。你说难道我们舍真主而祈祷那些对我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吗？在真主引导我们之后，我们背叛正教，犹如在迷惑的情况下被恶魔引诱到无人烟的地方一样吗？他有些朋友叫他来遵循正道，说你们到这里来吧，他们不听从以致毁灭。你说真主的引导才是正道。 我们奉命归顺全世界的主，又奉命说你们当谨守拜功，当敬畏真主。他就是将来要聚合你们的，他就是本真理而创造天地的。在那日他说有，世界就有了，他的话就是真理。吹号角之日，国权只是他的，他知道幽冥，他是至睿的，是彻知的。当时以布拉辛对他的父亲阿泽尔说，你把偶像当作主宰吗？据我看来，你和你的宗族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我这样使以布拉辛看见天地的国权，以便他成为坚信的人。当黑夜笼罩他的时候，他看见一颗星宿，就说这是我的主。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他说我不爱没落的。当他看见月亮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当月亮没落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主没有引导我，我必定成为迷雾者。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这是更大的。当太阳没落的时候，他说我的宗族啊，我对于你们用来配主的事物是无关系的，我却从政的专项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以物配主的人。他的宗族和他争论，他说真主却引导我，而你们和我争论真主吗？我对于你们用来配主的偶像毫无畏惧，除非我的主要我畏惧。我的主的知觉能容万物，难道你们不觉悟吗？你们把真主和他所谓证实的偶像去配他，还无所畏惧，我怎么会畏惧你们用来配主的偶像呢？如果你们有知识，那么我们这两伙人究竟哪一伙更应当不畏惧呢？确信真主而为以不义混淆其德行的人，不畏惧刑法而且是遵循正道的。这是我的证据，我把它赏赐伊布拉辛，以便他驳斥他的宗族。我将我所抑郁的人提升若干级，你的主却是智睿的，却是全知的。我赏赐他伊斯哈格和伊尔古巴，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以前我曾引导努哈，还引导过他的后裔达乌德、苏莱曼、安尤布、尤瑟夫、穆萨、哈伦，我这样报仇行善的人。我曾引导在克林亚、耶赫亚、尔萨和伊德利斯，他们都是善人。我曾引导伊斯玛伊、埃勒耶塞、尤努斯和卢特，我曾使他们超越世人。我曾引导他们一部分祖先、后裔和弟兄，曾拣选他们并指示他们正路。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他引导他所抑郁的引导的仆人。假若他们已无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定变成无效的。这等人我曾把天经、智慧和预言赏赐他们。如果这些人不信那些事物，那么我就把这些事物委托一个对于他们不会不信的民众，这等人是真主引导的人。你应当效法他们走向正道。你说我不为这部经典向你们索取报酬，这部经典是全世界的教训。他们对于真主没有真正的认识，当时他们说真主没有把任何物降赐给任何人。你说谁降世了摩萨所传授的可以做世人的光明和向导的天经呢？你们把这部天经抄录在一张散纸上，你们发表一部分，隐藏大部分，你们承受自己的和祖先所谓认识的教训。你说是真主，然后任随他们在妄言中嬉戏。这是我所降世的吉祥的经典，足以证实以前的天经，以便你用它来警告收吧麦加及其四周的居民。确信后世的人都确信他，并且谨守拜功。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自称奉道启示，其实没有奉到任何启示的人，或妄言像真主那样降世天经的人，这等人谁比他们还不易呢？ 不义的人正在临死的痛苦中，众天神伸着手说，你们拿出你们的灵魂吧，今天你们要受凌辱的报酬，因为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并蔑视他的迹象。那时假若你看见他们的情状，你们却以孤孤单单的来见我，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候一样，你们把我赏赐你们的抛弃在脑后，你们妄称为真主的伙伴的，我不见他们同你一道来替你们说情，你们的关系却已断绝，你们所妄言的事却已回避你们了。真主却是使谷粒和果壳绽开的，他从无生物中创造出生物，从生物中造出无生物，这是真主，你们怎么能悖逆呢？他使天破晓，他以夜间供人安息，以日月供人计时，这是万能者全知者的布置。他为你们创造主星，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里借主星而遵循正道。我为有知识的民众却已阐释一切迹象了。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然后你们有住宿的地方，有寄存的地方。我以为能了解的民众解释了一切迹象。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从海藻树的花蕊中结出一串串藻球，用雨水浇灌许多葡萄园，浇灌相似的和不相似的崽冬和石榴。当果树结果的时候，你们看看那些果实和成熟的情形吧。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迹象。真主创造精灵，而他们以精灵为真主的伙伴，并且无知地替他捏造许多儿女。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没有配偶，怎么会有儿女呢？他曾创造万物，他是全知万物的。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当崇拜他，他是万物的监护者。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许多明证已降临你们，谁重视那些明证，谁自受欺役；谁忽视那些明证，谁自受侵害。我不是监护你们的，我这样阐述一切迹象，以便他们说你曾经研究过经典，以便我为有知识的民众阐明真理。你当遵守你的主所指示你的经典，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当避开以物配主的人。假若真主抑郁，他们必不以物配主。我没有以你为他们的保护者，你也绝不是他们的保护者。你们不要辱骂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知而辱骂真主。我这样以每个民族的行为迷惑他们，然后他们只归于他们的主，而他要把他们生前的行为告诉他们。他们指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门誓，如果有一种迹象降临他们，那么他们必定确信他。你说一切迹象只在真主那里，你们怎么知道呢？当迹象降临的时候，他们或许不信他。我要翻转他们的心和眼，使他们和初次未信一样，我将任随他们彷徨在过分之中。即使我命众天神降临他们，即使死人能对他们说话，即使我把万物集合在他们的面前，除非真主抑郁，否则他们不会信道。但他们大半是无知的。我这样以人类和精灵中的恶魔为每个先知的仇敌，他们为了欺骗而花言巧语，互相粉饰。假若你的主抑郁，那么他们不做这件事，故你应当任他们伪造谎言。 让不幸后世的人的心倾向他们的花言巧语，并且喜悦他，以致他们干他们所犯的罪恶。你说真主已降世你们祥民的天经，难道你还要舍真主而以别求判决者吗？蒙我赏赐经典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你的主降世的包含真理的经典，故你不要犹豫。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如果你顺从大地上的大多数人，那么他们会使你叛离主道，他们只凭猜测，他们尽说谎话。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叛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如果你们确信真主的迹象，那么你们应当吃那送真主之名而宰的。除为世所迫外，你们应当戒除的，真主已为你们阐明了。你们怎么不吃那送真主之名而宰的呢？有许多人必因自己的私欲而无知的使别人迷误，你的主却是知道过分者的。你们应当抛弃明显的和隐微的罪恶，作恶的人将因他们的犯罪而受报应。你们不要吃那背诵真主之名而宰的，那却是犯罪。魔鬼必定粉饰他的朋友，以便他们和你们争论。如果你们顺从他们，那么你们必是义务配主的人。一个人原是死的，而我使他复活，并给他一道光明，带着在人间行走。难道他与那在重重黑暗中绝不走入光明的人是一样的吗？不信道的人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我这样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罪魁，以便他们在那里用计谋。其实他们的计谋只害自己，但他们不自觉。当一种迹象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绝不信，直到我们得受众使者所受的启示。真主是知道要把自己的使命安置在什么地方的，犯罪者将因自己的计谋而遭受真主那里的屈辱和痛苦的刑罚。真主欲使谁遵循正道，就是谁的心胸为伊斯兰而敞开；真主欲使谁入迷途，就是谁的心胸狭隘。要他信道难如登天，真主这样以刑罚驾驭不信道的人。这是你的主的正路，我却以为觉悟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他们在主那里将为自己的善行而享受安宅，真主是他们的保佑者。我把他们完全聚合之日，或者将说，精灵的群众啊，你们却已诱惑许多人了。这些人中的党羽将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互相利用而达到你所为我们预定的期限了。你说火狱是你们的归宿，你们将永居其中，除非真主抑郁的时候。你的主却是智睿的，却是全知的。我这样使不义的人因自己的行为而互相友善。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难道你们同族的使者没有来对你们叙述我的迹象，并警告你们将有精致的会见吗？他们说我们已招认了，城市的生活欺骗了他们。他将招认自己原是不信道的，这是因为你的主在城市的居民崩溃之际，不会因为他们的不义而毁灭城市。行善的人和作恶的人都有各若干等地，以报应他们所行的善恶。你的主并不忽视他们的行为，你的主是自足的，是仁慈的。如果他抑郁，他就使你们消失，而以他所抑郁的人继承你们，犹如从别的民众的后裔中使你们兴起一样。用来警告你们的事却是要发生的，你们绝不能逃避天谴。你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当尽力而工作，我必定也要工作，你们将知道谁获得后世的善果。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 他们把真主所创造的农产和牲畜一份贡献给真主，一份贡献给偶像，他们妄言这是真主的，这是配主的。贡献他们的配主的不能拨归真主，贡献真主的却可以拨归他们的配主，他们的决定真恶劣。以物配主者的配主这样诱惑他们中许多人杀害自己的儿女，以便毁灭他们，并混乱他们的宗教。假若真主抑郁，那么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情，故你当任他们伪造谎言。他们妄言这些是禁牲和禁谷，只有我们所抑郁的人才可以吃这些牲畜，是不准人吃的，这些牲畜是不送真主之名而宰的。他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我要为他们造谣而报仇他们。他们说那些牲畜所怀的胎儿是专归我们男人的，对于我们的妻子是禁物。如果那胎儿生下来是死的，他们就共同吃它。真主要为他们捏造谣言而报仇他们，他却是智睿的，却是全知的。愚昧无知的杀害儿女，并且假借真主的名义把真主赏赐给他们的给养当作禁物的人，却已亏折了，却已迷悟了，他们没有遵循正道。他创造了许多园圃，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与果实个别的海藻和白骨，与形同未异的宰冬和石榴。当结果的时候，你们可以采食其果实，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但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他创造了供宰用的、供食用的牲畜，你们可以吃真主所赐给你们的给养，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他却是你们明显的仇敌。他创造了八只牲畜，两只绵羊，两只山羊。你说真主只以两只公的为禁物呢，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禁物呢，还是只以两只母的所用的为禁物呢？你们依真知少见而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两只骆驼和两只黄牛，你说真主只以两只公的为禁物呢，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禁物呢，或者只以两只母的所用的为禁物呢？难道真主以此嘱咐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做见证吗？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以致无知的使人迷误的人，有谁比他还不义呢？真主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你说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他们是不洁的，或是非送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凡为事所迫非出于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你的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我只禁戒犹太教徒吃一切有爪的禽兽，又禁戒他们吃牛羊的油脂。为牛羊膝上或肠间或骨间的油脂除外，这是我因为他们的不义而加给他们的惩罚，我却是诚实的。如果他们否认你，你就说你们的主是有广大的慈恩的，但无人能替犯罪的民众抵抗他的刑罚。以物配主的人将说，假若真主抑郁，那么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在他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祖宗的使者，直到他们尝到了我的刑罚。你说你们有真知少见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你说真主才有确凿的证据，假如他抑郁，那么他必定使你们全体加以引导。你说曾见真主借使此类禁物的见证，你们把他们招来吧。如果他们作证，那么你们不要与他们一同作证。那些否认我的迹象又不幸后世，而且以物配主的人， 你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你说，你们来吧，来听我宣读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你们不要以物配主，你们应当孝敬父母，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儿女，我供给你们和他们。你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了解。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以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们成年。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应当公平，即使你们所代证的是你们的亲戚，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约言。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觉悟。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敬畏。我把经典赏赐了摩撒，以完成我对行善者的恩惠，并解释一切律例，以作向导，以示恩慈，以便他们确信将来与他们的主会见。这是我所降世的吉祥的经典，故你们当遵守它，并当敬畏主，以便你们能主的怜悯。我降世天经，以免你们说天经只被降世我们以前的两伙人，我们对他们所诵习的经典却是疏忽的。或者说，假若天经被降世于我们，那么我们必定要比他们更遵循正道。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正道和慈恩却已降临你们了。否认真主的迹象而加以背弃的人，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背弃我的迹象的人，我将因他们的背弃而以最严厉的刑罚报仇他们。他们只有只等待众天神的降临，只有等待你的主的惩罚来临，或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的降临。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临之日，凡以前未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信道也无益了。你说你们等待吧，我们却是等待着的。分离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事只归真主。然后我将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酬，做一件恶事的人只受同样的惩罚，他们不受亏枉。你说，我的主已引导我一条正路，即正教，纯正的伊布拉辛的宗教，他不是一物配主的人。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真主、全世界的主。他绝无伙伴，我只奉到这个命令，我是首先送福的人。你说，真主是万物的主，我能舍他而另求一个主吗？个人犯罪自己负责，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然后你们将来要归于你们的主，而他将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祭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等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所赏赐你们的恩典。你的主却是刑法神速的，他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伟大的恩拉，至实的语言。